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三節啦，呢個係9:06，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要時報》聯播早晨節目。咁我哋呢一節係講咩呢？我唔記得咗。 講咩湯姆嘅咩政改佔中嘛？ 哦，係係係， 唔係， 咁係同湯姆有關嘅咁樣。 我唔係好知嘅， 我唔知。 唔係，因為呢其實咧， 成日講我又唔知，講 我知奸笑啦。 我真係，唉，我真係都唔知點好。 你又不知道什麼事咁樣唔知冇 嗱，因為咧就係咧咁樣樣嘅，嗰件事就係咁咧，就係咧，其實咧你哋應該唔知呢件事，我估你哋唔知啊，你哋喺 chat room 反映翻俾我聽，你哋知唔知呢件事？咁就話説咧，我琴日開始咧就見到咧網上面咧有啲報道，咁樣咧就主要就係《蘋果日報》同埋《主場新聞》就咧喺度話咧，就喺度話，喂，而家呢有首佔中嘅主題曲 係。 就熱播， 熱播 就網上面熱傳咁樣，咁樣咧。但系咧，我想講咧，我就淨係見到有人 share 嗰個報道，我就從來未見過有人 share 嗰首歌。即係你好撚詭異呢個狀況，就係話有個報道話俾你聽，而家有首歌係熱播、熱傳，網絡上面熱傳。 但你未聽嗰首歌， 但我喺網絡上面就未撚見過。我淨係見過有網絡上面啲新聞就話有樣嘢喺網絡上面好 hit， 即係同我哋上次講《蘋果日報》話咩嗰個港女唔知乜。乜乜乜唔記得講乜撚嘢啦！屌你老尾， 又係咩？ 又係啦，又係《蘋果日報》又無端端有個網民 hot talk， 網民 hot talk 咁樣，咁啊就話有個女仔係咩啊？做乜撚嘢？ 咩買包紙巾要夾$1 A 制嗰個啊嘛？ 哦 ，A A 制係 A A 制咁樣，又話網民又話網民熱烈討論咁樣，我明明喺網上面就未撚睇過，跟住佢就攞咗嚟就當熱話咁樣做啦，咁樣 OK， 咁跟住然之後咧，另一單就係呢個啦，又關佔中事啦咁樣，就講到咧好撚熱切，明明我見到網絡上面又冇。冇人關心 嗰首歌， 根本而家佔中亂鳩撚曬大龍，又乜撚嘢又622投票，又唔知又點，陣間再講啦，又呢又路咁樣，跟住然之後又話唔知點撚樣啊陳日君又周圍行咁樣，平時坐嘅好多，咁啊跟住 行， 咁啊 默區， 即係講到好似好撚大迴響咁樣，成日都見到有啲報道話，哇而家。 好劲啊！ 好撚大回响，我净系见到个报道，我都见唔到嗰啲回响。 详情你听翻头先嗰节咯，咁 样。屌你老味，我哋一间《二月时报》咧，我哋一间《二月时报》整个报道就系话，哇！而家即系吓六四嗰个尖沙咀集会，引起广泛嘅国际讨论。 系，而家可能会吹近有2000万人过嚟啦。 系啦，屌你老味，咁我哋咁样做个报道，咁样样即系哇！屌你话系咁样。嗱，你哋话翻俾我听啊，你哋有冇听过有个占中嘅主题曲？俾人即系攞首英文歌。歌改做中文歌詞，咁而家好撚熱播嘅咁樣，你話翻俾我聽，有冇你哋有冇熱播過？有冇知道嗰件咁嘅事？ 有冇聽過？ 即係唔計你見到嗰個報道喎。唔計你見到嗰個報道嗰啲咩啊 ？YouTube 嗰隻歌啦， 你有冇見嗰人 share 嗰隻歌？我真係，我想講，我琴日特登，我琴日特登開個 Facebook， 開個 Twitter， 係咁追，開埋 Google Plus， 追嚟追去都淨係見到， 係咁歪翻嗰啲 new face 上去睇，歪撚咗幾日都見唔撚到， 都係得 PM Capital。 系啊，冇嘅，屌冇理由噶，喂明明我 Facebook 已經好撚多人噶啦，屌你老尾，已經好撚多人噶，仲要好撚多人係已經係同我唔同政見乜撚嘅人都有噶啦咁樣，我係即係，喂我應該理論上我都好撚有認受性，仲要我乜撚嘢 group 都加噶喎，我連嗰啲咩80後人和事嗰啲我都加，屌你老 味，係啊，嗰啲砌模型 group 都見到你， 係啊，我乜撚嘢 group 都有啊， 一波詞又見到你， 點解有個推薦 group 有你喺度？ 係啊，你要發。你有發現乜撚嘢公咧？ 咩 Lace T Bag 聯盟 嗰啲咩 OES V 嗰啲，我又喺入邊，我依乜撚嘢公都喺入邊噶啦。我依乜撚嘢公都喺入邊，我都未撚見過有人貼。跟住然之後，《蘋果日報》就做單新聞，主場新聞又做單新聞，我熱播啊！而家網民熱著， 熱你條撚咩仆街？我影嗰幾張熱褲就好撚熱傳啦。我影嗰啲熱褲相就真係熱傳啦。邊撚嘢？邊撚 share 你哋都乜撚嘢歌啫？啊嗱，而家係啦，咁啊， 你而家都冇聽過喎。 而家 chat room 就有炸人就話冇聽過啦，咁樣嗱，你哋再講下啦，咁樣係咪真係？ 我可以令佢熱播啊！睇嚟 唔係，我哋而家播一播，我哋而家播一播嗱，即係我相信，即係而家有 5000 啦，即係而家暫時留言嘅人大部分都話冇聽過啦，嗰啲咁樣。 你幫佢、 okay? 幫佢推一推。 唔係係咁依都貼下啦，咁樣嗰單新聞你應該見過，但我即係我想問嘅意思。我知係邊首，你唔使貼翻條 link 俾我。我而家係 你俾你睇啊！ 我而家係問，究竟喺你哋嗰個網絡圈子入面你有冇撚見過？你有冇撚見過你嘅朋友喺度熱烈 share？ 好啦，好聽，好啦，感動啊！啱啱咪嗰啲咁樣，你話俾我聽有冇 ？OK， 你話俾我聽有冇？我即係我自己都算係即係。即係都 見多識廣， 係啦，即係網絡上面 知名人士 都叫做即係嚇收集資訊都相當之迅速㗎啦咁樣。但係我基本上係即係 roll 撚咗幾日都冇撚見過人先啊。但係就見到嗰個報導，就見到嗰個報導。OK， 好啦，咁我哋就播一播啦，呢、這個所謂嘅佔中 主題曲 公投日啊。嘅主題曲，即係其實係622投票嘅主題曲嚟嘅，622全民投票主題曲， 有名嘅叫做《誰還未覺醒》。 係啊，咁樣，咁我哋播下啦，咁樣。 試問誰還未發聲？到寫我期，誰為我成？天上有權，懷有心可作決，誰要認命禁聲？試問誰能未覺醒？聽盡那自由在奏鳴，激起在難為背的那份良知和應。為何美夢仍是個夢幻想等？ 中間會逼咁耐停咗， 我屌你老母！我都諗住同你播下首歌推下佢，你中間喺度播風聲， 我哋電台嚟嘅話曬， 我諗 點播啊？ 我諗住一個 silence， 跟住嗒咁樣好勁啊嘛！ 唔係，屌你老母，你係首歌嚟噶嘛？仆你噶！你中間播風聲，屌你老母！我而家喺街度聽緊嗰個 apps 嗰啲， 我又壞咗， 做乜撚嘢？佢呼呼聲， 我停嘅。 屌你老母！ 你起碼整個 VO 啦，咁樣 啊？唔係，我哋特登幫你播。幫你推，我費事你咁撚可憐，明明又唔撚熱播， 冇人聽過。 明明你都唔係熱播，你又特登做個報道話佢熱播咁撚樣，咁你即係幾撚悲哀咧？嗰啲咁撚樣， 我聽下神仙邊嬲啊！ 屌你老尾真係好撚邊屌你老，屌你老尾真 係聽過喎、 啊！屌你同大陸嗰啲廣告一撚樣，明明就冇人識嘅恩星，就老夫係話佢沐浴巨星， 國際沐浴巨星。 屌你話俾你，國際沐浴巨星一樣。 朱鳳蓮， 你淪落到國際沐浴巨星咁撚樣嘅 level 啊！我而家幫你播啦，我而家幫你推啦， 點知都忍唔到手， 等等。 咪我原本諗住播撚曬佢，屌你播到中間你喺度吹風啊！屌空氣嘅街，跟住然之後，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蘋果日報》又話好撚熱播啦。嗱，你而家就開始熱播啦，因為我播完啦，係啦，你多謝我啦，我費事你咁撚可憐啊！屌你老尾， 打到個能手啊！你係 係啦，梗係啦。跟住然之後，跟住然之後咧，跟住然之後咧，拍到個 MV 咧，即個細路咁樣俾人蝦咁樣， 係 好似俾老豆老母打撚到， 好似家暴嗰啲嗰啲色調嗰啲，真係好似。 因為佢唔夠四十歲，唔可以佔中嘛。 好似係咯，好似家暴，揾個細路女唱嗰啲咁樣，跟住又話咩幼稚版啊，乜撚嘢咩乜撚嘢感動啊，乜撚嘢啊乜乜物物嗰啲咁撚樣，唔好拍到嗰啲即係防止家暴嗰啲咁撚樣，攞住個公仔好似俾人 贏咗場交。輸咗個家有咩為呢 係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嗰個氣氛真係唔係幾好啦，麻麻地啦咁樣。咁所以呢就係呢嗱我就決定點樣呢 係。 我就決定呢即係我覺得即係咁樣幫你播一播呢都唔夠。都唔夠啊！推動唔到件事，推動唔到件事，所以我唔係淨喺節目同佢播一播咁簡單嘅，我就係諗住同你直頭就係再拍嗰個 MV， 係同埋揾，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感染力唔夠，嗰個感染力唔夠，我哋照用翻呢個聲調呢一個咁樣嘅編曲，然之後揾湯姆唱一次咧，咁你就熱播啦！屌你老味！ 我先諗住投票嘅，但係原來低制咗啦。 唔係喎，但係我唱歌就好難聽喎。 啱啊！咪咁有感染力咯， 走曬音。 你公民抗命啊嘛，而家取其公民抗命， 等你差人拉。 咁你咪激進啦，係咪先？喂，你揾翻嗰個 徐華美覺醒咁樣樣。 我哋有咩公仔嗰啲咁樣啊？ 攬 住，喺上邊 攞只麻甩甩嗰啲俾你 攬住， 攞只麻甩甩俾你攬住嗰啲咁樣 ，OK 係咪先？嗱，即係呢個係我就真係認真幫你推啦，咁就真係熱播啦。冇人惡搞嘅歌算係乜撚嘅著名歌曲啫？係咪先？你睇下 唔係佢而家明我唔係啊，只原曲咯。 喂，大唔係大亨，大亨真係要傾下先喎，我覺得 乜撚嘢啊？ 呢個我效果未必好， 要傾， 真係未必好。 點解唔好啫？ 未必好咧。 佢唱唔係問題啊，佢係一路耍八段咁唱，定係好似頭先嗰陣賴 出 嚟 喎？ 係你 咁要投票？ 唔好笑喎，驚出嚟效果。 你問下 chat room， 而家咪加八段咁呢個元素咯。仲想點啊？ 我唔識畫段錦，不如你一齊啊！畫段錦，你話你教過啊？ 琴日咪播咗好耐咯， 係唔識先到。 唔係你主要做，你唔好做曬八段，淨係做一段，淨係做呢一段得咯。 呢段乜鳩？ 被子彈未射。 咁樣嗱，如果你肯唱一次咧，咁就對622投票就好大幫助。 我咩啦？即係傾下。 仲有效過陳日君去藝。 我都傾下。 啊！屌你老味。好啦，咁我嗱，咁我哋出個投票啦，我呢間出個投票啦，咁樣。咁我哋俾幾個選項大家啦，即係 阿 B 唱， 湯姆啦 ，B 唱得唔得？ 撚係啊！你唔好勾度啦啲嘢，亂咁度都唔係嗰個方向， 唔係 咁撚嘢 優似版啊嘛， 有時真係好撚猛啊！屌你老味，一講得係拖冇唱就知係契弟版啦。而家係聲音版人性的契弟啊嘛， 聲音電子書聲音書， 你搞乜嘢啊？原來條題 一條聲音書啊嘛，屌你老味， 條題啊原來係搞乜嘢啊？ 係啦， 即係要好靚契弟咁唱， 係啦，跟住佢歌名都改咗叫契弟未覺醒啊， 好靚契弟咁唱， 改啦做契弟未， 好靚契弟咁唱，對我嚟講真係難度喎。 我唔覺得啦，我覺得渾然天成啦， 係啊， 唔係你咁樣揾個細路女好似俾人蝦咁樣，有乜為啦係咪先？你如果揾阿湯姆抱住嘅公仔，你就覺得個公仔俾人蝦啦嘛，係咪啊？係咪先？ 你幾時上神奇？ 即係成個陳 小笑口咁樣，你問題啊你？ 我唔知咧，年青啲嘅聽眾知唔知有個角色叫陳積，係咪好似陳積咁樣唱？ 陳積比擬唔到你一種境界，陳積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嘅演員嚟嘅嗰啲咁嘅。嗱，即係有湯姆啦，即係我覺得有幾個選擇，湯姆啦，法國佬啦， 法國佬 OK 喎，我覺得。 你 好 啲， 加個摁粒版喎，法芬佬，芬籍法國佬。 仲有邊個啊？ 好國際化件事。 除咗法國佬，仲有邊個？ 諗唔起添， 諗唔起啊嘛， 諗唔起 呢個咁樣嘅。 唔係，其實雙傑係唱得下歌嘅位置。 雙傑唱得下。 嗱，老實講。 講，嗱，我真係有啲嘢，我話啲咪後有時阿貓唔喺度，佢都拍唔到。有時阿雙傑咧突然間做起上嚟咧，苦悶起上嚟。 咩做起上嚟？做起咩上嚟？ 即係做起佢工作，即係關於《現時報》、關於大香港早晨嘅工作。有時苦悶起上嚟，佢突然間唱個男高音啊嘛，或者男中音你聽。 咩男高音啊？ 男高音或者男中音你聽啊？我唔係好識分啊，雙傑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嗰個？ 吓、 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你平时唱嗰个男高音或者男中音系点、哦？我听过噶。 唔系咁啦，几个选择啦，阿汤姆啦， 系 法国佬啦， 系 唔好相见啊，唔会俾你，唔会落入你啲陷阱啊。汤姆啦，法国佬啦，老周啦， 老周好啊， 老周啦， 老周好啊， 老周啦， 打见得多啦，未见过唱歌。 同埋仲有边个好啊？仲有边个好啊？ 我唔敢咁講，因為勾度 係呀，你讀嘢唔係幾好 嘅，讀嘢麻麻地， 湯姆、法國佬、 老周、 老周 同埋黃楊達先生， 唔使諗啦， 我哋西走啊，我自己都唔提自己， 同埋咩話 孝天， 孝天啊， 孝天唔肯同你玩啊呢啲嘢， 同埋金德寶呢啲太正路啦， 金德寶太正路，金德寶成日都唱噶啦， 嗰啲咁樣啊， 喂，有人話如果湯姆唱即刻貨金五九啊， 貨金五九，貨金俾你啊嘛。 我哋再諗，我哋再諗， 我哋出現啲情況， 我哋再諗，我哋再諗，係我哋一陣間， 或者你提名下上嚟， 唔係，我哋有兩個選擇，唔係你而家有咩啊？有湯姆，有湯姆， 老周， 老周，同埋八段錦湯姆。 你好你 咁啊四个 你不如 咁會決出， 跟住湯姆太郎咁加 Q 曬落去啊！ 贏喎可能。 唔係，我覺得八段錦湯姆又有成，八段錦湯姆 ，OK， 我呢間出個投票 ，OK， 有四個選項，有四個選項，點啊？ 出得㗎啦， 點啊點啊， 契弟還未覺醒喎， 係啊，有人話堅喎，屌你咁你變咗無聲版冇啦， 咪就 是 吹風嗰段， 幾好喎，加落去加落去， 係咪先？契弟未覺醒， 咪好大嘅工程佢做咁嘅 MV。 好啦，咁啊講翻正經嘢，你睇講無聊講十六分鐘，講翻十六分鐘無聊， 真係唔好意思。 咁但係嗰件事真係咁無聊啊！屌你老尾！是不是扑你一街自吹自擂在那玩什么东西热播啊屌你老妹。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你就真的热播了。真的热到不行啊屌你老妹是不是 热到不行。 好啦咁啊跟住但是呢即是其实讲返咗个六二投票啦现在就真的唉你一点推都不能知点推好真的。有时因为不是男人帮你。又话十万人就够那些咁样。你定到个门你定到个目标咁撚低真的我即是你就是。即旁觀者都睇你唔起啊！屌你老尾，係咪啊？ 屌十萬！ 因為應該星，如果我冇記錯，尋日嘅報紙咧，咁就星期日就一班泛民走出嚟就呼籲打投票，大家都攞住個 iPad 影張相，耶咁樣。咁唯獨何俊仁就冇拎 iPad 嘅， 留影張相，費事有外觀之望。 崩口人地崩口碗啊！ 係啦，咁就尋日有問過啊，應該要幾人投票咧？咁我唔知邊個答我唔記得咗，就話有十萬人就合格啦咁樣喎。 係， 咁 合格 大鑊啦，係啦。 喂，十萬人就合格，咁你啲市民。聽到啊，咁唔使我啦， 係咯，係咪先？十萬喎， 十萬你實夠啦， 係咯，實夠啦，嗰啲咁樣， 可以嗰啲都係渣啦，咁樣。 啲黐線嘅咁樣，跟住然之後講翻，而家係咪即係而家係咪決定咗交？ 而家佢就話咧，今晚就開會，就討論呢個下個月嘅22號嘅全民投票日。咁咧開咩？最主要議題係咩？就話希望咧就喺選票上面加入一個新題目。個新題目係咩？就係除咗喺原本嗰三個方案啊，三選一之外，再加多個投票，加多個棄權嘅選項之外咧，就俾多一條新題目大家。嗰條新題目係乜呢？就係話立法會應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未能讓市民有真正普選的政改方案？咁就應該係剔一個是或者否啦。咁立法會應唔應該否決依個冇不符合國際標準或者未能讓市民有真正普選嘅選擇？咁就話咁希望咧，陳建文就承認啊，點解要加入一個新題目呢？就希望谷呢個投票啊，谷到呢個投票人數咧就超過20000，如果心頭高一啲啦。咁咧就咧佢咧就話擔心咧，因為咧有啲唔支持公提啊，或者支持話唔支持公提嘅選民咧，或者市民咧就唔參與呢個622嘅投票，所以咧就希望加多一個咁嘅新題目落去咁樣。 你評論一下啦， 我評論一下， 係啊。 我入到系等阿四有嘢想讲。 我哋哇你啊，投票仲唔系投俾白田咁多好唔好？ 你 评 论啦，你评论啱你嘅水准，我唔想评论啲咁嘅嘢。系啊，啱你嘅水平，你要批评佢。 唔系有咁啊，咁我 嗌你出嘛， 嗌我出嘛，我惊我奶他。咁我讲多少少先，咁咧就呢 个白田新闻。 咁咧，佢里边其中有个亮点可以话系，咁咧就系话阿汤家华点睇呢件事咧？阿汤家华咧就话，如果佢话可以咧，净系因为咧佢个投票咧系咁啊，而家加一个新题目啊嘛，咁就喺就个情况，佢哋个 setting 咧就谂住系你答晒两条题目先叫做完成投票嘅。咁而家阿汤家华咧，佢就咁样认为，佢就话如果咧我净系可以答呢个新题目，就唔使三选，即系选嗰三个方案嘅话咧，我咧就會積極考慮投票啦。咁咧佢點解咁講咧？佢就話咧，我就恐怕有 我諗下歌名都唔係幾好。 你 講下 愛人 契弟未覺醒，唔係好通順。點解改翻做契弟未瞓醒啊？咁我歌應該叫契弟未瞓醒先啱。 唔係，我哋叫出風。 你開始諗填詞方面， 我諗起佢唔係扮瘦女，佢笠個假髮扮大口令。 唔係講冇，唔係阿雙傑出個重 end 個投票再出多次， 唔係啊， 唔係一定要改翻，因為好撚執著我對啲創作嘅嘢，因為要改翻做契弟未瞓醒先啦。 契弟未 覺醒，覺醒咗契弟即係乜撚嘢咧？即係覺醒咗契弟好撚可怕啊嘛！ 堅定嘅契弟， 你本身已經咁撚契弟，你仲要覺醒喎？屌你進化 咁啊！魔王 叫做 成為魔王， 覺醒嘅契弟乜撚嘢契哥啊？冇得你有，所以都係契弟未瞓醒比較合乎呢個。 八段咁多冇有票。 再投過啊！一間再投過啊！啱唔啱？我都話八段咁多冇好撚明先啊！嗱，一定要再投過係咪啊？我改翻歌名，證明啊，證明名正言順啦，係咪先？ 即係相輔相 成。係啦，所以係歌正式嘅歌名應該係契弟未瞓醒先。創作有時就係要咁樣撞啊，係咪 推倒重 啊？你講咩啊？先我冇撚聽到。 唔係，我應該集中點講翻咧，就係、是原本我哋上個禮拜就戴耀廷就係諗住舉個例，就話係咪應該問翻符合國際標準咧？而家佢定咗啦，應該咧多一個嗰個選擇嗰個投票第二，即係個問題二啊，咁就係問翻立法會應唔應該如果嗰個政改方案係唔符合國際標準，應該投反對票咧？咁樣係啦， 唔係啊！你呢個真係點解你評論咁耐評論唔到？你發神經，你索林又點投啫？呢個票 唔係投 點樣投票啫？好啦，係你而家一開始，我又要再由頭到尾將個故仔講一次。 唔係啊！ 你一開始成班撚樣，唔係成班撚樣啦，你班係異人嚟嘅，即係善人嚟嘅咁撚樣。跟住就話咧，我哋一定要真正普選。真正嘅普選定義係乜嘢啊？跟住就可以傾啦咁樣。我哋要真正嘅普選，如果冇真正嘅普選，我哋係佔領中環。咁真正嘅普選係咩先？係咪要大家傾下先？跟住左傾右傾就傾到話一定要符合國際標準。咁即係話嗰個標準就係話個月底線就話，如果佢唔符合國際標準嘅話，咁我哋就佔領中環㗎。 冇錯。 OK。咁但係唔可以淨係否定啊嘛，亦都要有下建設性啊嘛。所以就係話，如果佢唔合乎國際標準，咁乜嘢先合乎國際標準先？咁於是乎咪又傾咯咁樣。咁啊，由 D Day 一，由 D Day 二，由 D Day 三，去到 D Day 三，終於就喺15個都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入邊，就揀。三個出嚟，咁揀三個出嚟做咩？揀三個出嚟就俾全香港嘅市民公開投票，呢、這個就係622投票啊嘛， 冇錯， 就係投票投乜嘢啊？就係投票就係話，當我哋堅持要各符合呢、這個咁嘅普選係要符合國際標準嘅時候，我哋就認為如果你唔符合國際標準嘅話，我哋就佔中。如果你係認同咗我哋呢三個方案投出嚟嗰個方案就係市民民心所嗰個方案，咁就唔使佔中啦。嗰件事就係咁樣啫嘛。其實已經唔簡單噶啦，都講咗咁撚耐噶啦。但係你而家仲要令到一件唔簡單嘅事。再複雜啲，你想象下一個情況，你想象下一個情況，有三個方案，佢哋 D D 一二三係已經傾咗係符合國際標準，然之後 Let's say 係呢個咁樣嘅學界方案出咗嚟，係大家市民都認同嘅，個投票結果就係話有可能有60% 嘅選民就係揀呢個咁樣嘅學界方案，但係與此同時喺另一個原則性問題咧，原則性問題就係話。當政府方案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時候，立法會係應唔應該否決佢呢？結果大部分係認為唔應該嘅。咁你話幾多好少嘅投票？ 即係 唔應該投反對票。 第一條同第二條個答案係矛盾嘅。 即係話我哋主張嘅就係一個學界公民提名嘅方案，但係如果政府提出嘅方案係唔符合國際標準，立法會應唔應該否決佢啊？咁又唔應該喎，咁樣咁你講乜鳩啫？你講都講唔撚通㗎，咁、啊、當然你可以話就係話，誒唔會嘅黃楊達、啊，如果佢投得公民提名嘅方案，佢就唔會投票要求話立法會唔需要否決佢啦，係咪？咁、如果你認為一定唔會，咁你投嚟做乜撚嘢？ 玩啊！ 咁你玩啊？ 證明俾你睇咯！ 你真係契弟未瞓醒啊！ 你瞓醒未啊，契弟？你真系，所以我讲嘅主题咁冇错啊！契弟未瞓醒，应该由边个主唱等我投个票先？ 我睇样咁， 我惊票数唔够啊！ 我未 lock 入 chat room， 等我 lock 翻先。 你明唔明啊？多捻鱼嘅，多捻。你咩叫投票啫？咩叫投票？就系你话你真系想知道个民意取向，究竟大家认为当政府方案唔符合国际标准嘅时候，你哋认为立法会应唔应该否决佢？ 嗯， 你 suppose 你系想知道个民意，俾民意决定，你先攞出嚟拣噶嘛？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喺呢一个咁嘅状况，已经系去到电子投票。是投票我哋应该坚持乜嘢方案嚟到去佔中嘅时候，你仲调返转头问咗，喂，如果政府唔符合国际方案，立法会应该点做先咁样。你佔中最初系为咗乜嘢啫？你佔中原本就系想逼立法会否决一个唔符合国际标准嘅方案嘛，呢个就系佔中嘅原理嚟㗎嘛。好啦，我话哇，我哋而家定佔中啦，实佔中啦。但系我都想问下大家，就系话你哋认为如果政府推出嚟嘅方案唔符合国际标准，我哋应唔应该投反对票？立法会应唔应该投反对票？应唔应该否决佢？然之后市民如果话俾你听系唔应该嘅咁样。好，咁我哋就按照市民呢个意愿，喺一个唔应该否决政府方案嘅前提底下走去佔中咁样。你自己讲出嚟睇下顺唔顺畅？你个契弟未瞓醒，你呢个歌名真系改得好。 系，嗱，当然唔知呢个啦。 年度代表作啊，我嘅， 而家都系月，今年都过咗半未够嘅。 系系， 汤姆可能都系发表。 系啦，继人性的契弟之后又一杰作啊，真系 进军乐坛。咁另外啦，除咗阿陈建文啦，咁戴玉婷今日喺苹果都有篇文，咁啊真系都系妙到好癫嘅。主要咧都系回应阿梁振英嘅，咁个题目就系梁振英逗号你懂法律吗？咁样咁啊就系讲佢话。唔識法律啊，咁樣咁啊，點樣領導呢個法治之地呢？咁樣咁啊，講到咩？就係、是、講到梁振英喺之前就喺立法會就話即係民會有機會民事訴訟佔領中環嘅人啦、啊，咁樣咁啊，今日啊戴玉婷就作出回應啦。因為咧，阿梁振英就講過，一旦佔領中環出現咧，有啲人唔可以翻工啦，唔可以喺銀行提款啦，唔可以辦手續啦，唔可以簽契約啦，唔可以睇醫生啦，就會造成民事損失。 係 咁啊，戴玉婷呢篇文真係妙到好癲啊！阿戴玉婷咧，佢就話佢已經多次重申啊，佢係唔會完全封鎖中環嘅，就算到咗逼不得已嘅時候咧，都只會佔領中環嘅啲要道嘅啫。除咗地面嘅車路交通受到一啲嘅影響之外咧，進出中環係唔會有問題㗎。員工又點會翻唔到工咧？最多係啲大老闆唔可以坐大房車翻工嘅啫，可能大班嗰架十年車齡嗰架名車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戴玉婷就話，照佢所知啊，不少嘅機構已經為咗佔中做準備，例如喺中環以外 set 咗啲辦公室啊、網上系統。咁樣咁就應該咧，佔領中環係唔會構成啲咩民事損失，應該唔會好大影響嘅啫。咁佢亦都講到咧，就話有啲咩喺中環先一定要做到啊？我佔中都唔會影響到你噶，唔一定中環先可以提款噶嘛，唔一定中環先可以辦手續同埋簽約噶嘛。咁你覺得佔領中環可以構成到民事法律上嘅損失，就實在令人太難明啦。咁樣樣， 即係嗰個投票咧。即係嗱，真係好撚，好 都係戴玉婷唱。 一評論呢件事咧，真係好撚複雜。你原本個佔領中環就係話要有真普選，唔可以俾政府過到一個唔符合國際標準嘅方案。然之後你哋自己揀咗一個自己認為符合國際標準又合乎民意心水嘅方案。但係喺投票決定行動之前咧，你又再問一次：如果政府嗰個方案合唔合乎國際標準，立法會應唔應該否決佢？如果立法會連否決一個唔合乎國際標準方案，即係都唔做嘅話，咁仲佔乜撚嘢鐘啫？咁樣，咁仲佔乜撚嘢鐘啫？咁但係與此同時，佢就話俾你聽，都唔係話一定唔佔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嘅佔中係保證唔會造成人哋經濟損失嘅。 我哋嘅佔領中環， 咁啊做又無妨， 我又唔係好佔領嘅， 保證唔會有人告， 係咪你想殺常都殺常唔到，因為你冇經濟損失，你點殺常？我保證你冇經濟損失咁樣嘅佔中，所以即係話你話否，即係立法會否唔否決個方案啊？即係嗰個佔中有冇帶嚟影響嗰啲，全部都唔撚緊要，全部都唔撚緊要，最撚緊要有啲嘢搞下。 咁唔怪之梁振英 話，唔怪 之梁振英話唔出不反對通知書啦，都唔使出啦。 係啊，如果你喺行人路行嚟行，佢使乜不反對通知書啫？ 你遮打就話， 係咪先？咁樣樣嚟講， 即係我哋開 party 就要不反對通知書。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講到尾，今日呢一節嘅主題就係我都係最撚貼題，就係呢班契弟未瞓醒，係咪先？契弟未瞓醒 ，OK？ 契弟未瞓醒， 以上喎。 幾多投票？幾多投票？幾多投票？ 谷大嘅投票率， 幾多谷大嘅投票率？咁樣 廿萬。 如果 refresh 咗一次，又可以投多次票嘅。 唔係噶，唔係計最後嗰次。 計最後嗰次。 係啊，你想撳多次？ 我確保係投票。 屌你老味！ 我未撳。 確保係投呢個先。撳先。OK， 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